若以恶口者是见属道藏菩此乃地藏经地藏菩萨方便度生之文一切众生呢不知道这个恶有恶的报善有善的报清净有清净的果报从你的起事以事的名利所以众生每每都颠倒而行事有生长寿他是多杀生杀生怎能得得长寿有生发财他是悭悭悭悭怎能够发财有生和合他是恶口骂人恶口和合怎能得到见熟和合呢所以地藏菩萨呢以理来显示意思来显这个理因此指众生的恶受众生的善净众生的心心净善恶两亡就可以出三界虽有修戒自恶莫作忠善奉行自正其依是之佛教一切佛都咁样教人一切恶唔作三恶道就冇你份一切善奉行人见路上就有你份自正其依善恶两亡善唔好着呢个善善系而晚而快善系无性嘅恶又唔好执呢个恶，恶也是晚化啊，恶也无自性嘅，而是善恶而晚而化，善恶无性，善恶两亡，亡咗呢个恶就冇地狱，我非畜生；亡咗呢个善，冇呢个人间嘅轮回，自正其意咪出三界。所以一切人之中啊，第一要知恶啊。第二要修善嘛，第三唔好执着嘛，一切善要控咗佢嘛，善控恶又控啦，善恶两亡，你就出三界了，所以是自治佛家，是一切事都从你而立，因此地藏菩萨呢，方便去度众生。若以恶口者是见属道藏菩萨恶口骂人呢他不知道果报果报呢是来世是未来的事他眼前骂得人就骂了以为着数了我骂你你不敢还嘴我大我这个口大我骂你啊，以为着数谁不知地藏菩萨就用方便来对这个恶口的人讲喂你是啊我一家人父子不和兄弟不和儿女不和成日吵争成日嗌交你估咩原因全是恶口骂人所以禁晒现前见熟的吵争你现在恶口骂人你是不是想你来世儿女斗争兄弟斗争母女父子都斗争呢天属不和呢你想不想呢不想不想你就不要恶口骂人所以地藏菩萨用这个方便来度众生也是以理来讲恶口骂人天属斗争是事嘛事不离理恶口骂人天属都和合嘛那么没人知恶我觉得骂呢骂得他是见熟和合嘛是不是恶口骂人呢是不是你都不想见熟和合嘛所以受这个见熟道藏的果报所以凡是一切事事不能离开一切理 凡是一切行，不会离开嗰个现，从现起行啊！啊，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呢、这个咪现咯？从呢个现起行，持戒、布施、忍辱、禅定，都是希望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从现起行。你咩事情去持戒？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从现起行，受呢个持戒之行。你咩事情要忏悔业障呢？忏悔业障也是行啊，行不离现啊。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从呢个现起行，我忏悔业障系嘛？你咩事情有忍辱嘅，也是从现起行，受呢个忍辱波罗蜜嘛。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呢、这个现从呢个现我起行，受呢个忍辱波罗蜜。从现起行，以行显现啊！从性起受，前受就再性啊！一个受行一定从性而起受，修成无量功德啊！呢个咪地涌菩萨咯，前受再性见性咧，而来受量无边无穷无尽啦，就一定从性而起受，从性起受啊！呢、这个咧。以受就显性啊！咩从性起受涌出基督功德？你从《法华经》知道，种种系从地涌出，从性起受啊！前受再性，而来寿命无量无边啊！冇咗呢个受，哪里见性？无量功德一齐受，然后见到自己嘅自性啊！见到呢个佛性咧，啊，无穷无尽，呢、这个咪而来受量啦、啊！所以从性起受，前受在性，我哋几紧。从现起行，以行见现，呢、这个就菩萨行。从事起理，以从理起事，以事显理，就知恶受善，自正其意。现在地藏菩萨说法啦，从理起事啊，恶口咪事啦，恶口啊得见熟得过磅，呢、这个咪理啦。恶口啊，得见熟个嗰个合情合理，啊以理相应嘛。恶口啊，你觉得和合嗰个啊？恶口一定得呢个见熟道等的嗰个，呢、这个咪以事嚟牵你。所以地藏菩萨咧用方便嚟说法度众生，若以恶口者，识见熟道障薄。呢、这个恶口的人咧唔敢办。啊！将来见熟道长咧，我有得苦啊！而家我受个把口啦，唔好开口啦，骂人，免得将来嗰个儿女又道长，兄弟姊妹又道长，道长自己个心都烦埋。香港的人咧，懂呢个道理就好咯。啊，全家都和睦，唔使话家庭不和，家庭不睦。呢、这个做父母嘅最辛苦呢。基兄弟姊妹成日嗌交，呢、这个老豆都唔知点样过日嘅，所以戒由田太恶口骂人，所以减到呢个见熟道长嗰个果报，呢、这个化报咯，化报你眼可以见得到喎，化报者就人间可以见到，恶口骂人见熟道长就人间，人间咧系咪果报咧？啊果报就地狱，果报就地狱你睇唔到。先能讲呢个化报，若以恶口者，是见熟道障报；若以诽谤者，是无舌创口报。有啲人就犯啲诽嘛，好话佢唔好，三宝啊唔好，三宝啲唔好，问有咩好啊？三宝嘅无条件令你得福，令你安乐，三宝根本系无条件嘅。令你求令你得福得祸，你都话三宝唔好，呢、这个咪伪啦，伪嘛啊！好话话佢唔好，胖咧三宝冇罪嘅，啊佢可以胖佢啊，三宝有罪系嘛？可能食斋就有罪啦，殊不知你可以胖噶嘛，无罪就加其罪，呢、这个咪胖咯。对三宝疑似，对人都是疑似呢，这个人好人呢，他就想办法来毁他，说他不好， 價比邊隻好、你話佢好，我話佢唔好，呢個比人胖呢，呢個人冇罪呢，佢就拉屈佢，話佢有罪，嫁佢啲罪，你打爛個碗就咪佢啦，其實唔係佢，佢又話佢呢個咪胖人啦，係咪無罪嫁其罪，明明胖好話佢唔好啊，呢個話佢肥，所以有的判啲肥胖人啊，肥胖人不孝就唔受啦，啊以事嚟牽你，將來當然呢嗰、那個孝受過報花報真係見到嗱，嗱係啊，肥胖人啊，冇舌，呢個人冇舌頭，加油嘅全曬肥胖人啊，啊創口啊，呢、這個人成日有爛口嘅，口生創嘅，啊唔知點解咁奇怪嘅，個個不口都唔生創，佢又生創，加佢全曬肥胖人比得多，真係咁曬咧就受呢個化報，嗰、那個啊，嗰、那個就係地獄咯。阿婆佢就苦咯，不涉地狱，更来地狱，系咪啊？呢啲通通啊，肥胖人在地狱咧受苦。所以而肥胖者是无涉藏口报，若而趁肥者是丑陋龙残薄，趁什么？你唔识趁啊？你嗨嗰啲蛇大，蛇大家又趁心啊？蛇人家见到都惊嘅。有才臭样嘅，一蛇点解咁臭样啊？佢又唔系龙，龙人家欢喜啊，龙个个都愿意啊。如果用面粉啊做一条龙咧，大家都愿意嚟食啦。如果用面粉做一条蛇咧，谁又唔敢喐嘅？哎呀，嗰、那个蛇啊，得唔正？因为蛇有嗰个嗔心啊，大人呢个嗔心啊，有啲人啊，小事啊嗔，大事又嗔。动不动呢就起呢个嗔心，呢、这个嗔心呢一起嚟呢啊面目狰狞呢，眼就突啲嚟，眼火都露咗出嚟啦。所以若而呢个趁肥者呢，但嚟得到丑陋龙残薄，来晒生出嚟呀，啊相漂亮啊，冇啊，好似丑鬼咁丑啊，不但闻得丑啦，面目丑啊，闻得龙残啊，摆手摆脚都明白残啊！龙啫，何背嘟嘟痛，嗰、那个胸又嘟出嚟，背又何出嚟？呢、这个龙啊，龙咧有时嗰啲人嗰个胸嘅时候突咗出嚟，呢、这个龙啊，何以咁丑陋龙潭宝？加油佢啊，过去啊，嗰、那个趁心太重啊，又趁心结呢个丑陋龙潭宝啊！你想唔想丑陋啊？人人都想漂亮，又唔熄滅自己嘅親心，親至心中火，難消功德林。幾多功德，起念親心咧都唔見咗啦。親火燃燃，燒盡菩提之中啊！念幾多佛都假噶，佛在菩提中嘛。啊，佢起個親心咧，念佛嘅功德就唔見咗。親火燃燃，燒盡菩提之中嘛。所以我哋做人唔可欺呢个亲心咧，不欺亲心人咧，来生啊生得端正啊，生得漂亮啊，唔需要妆，唔需要化妆啊，都唔理几漂亮啊，几庄严啊。所以地藏菩萨讲咧，你欺亲心啊，你系呢个人咁丑样，你个系咩过报啊？前世咪亲心啊？如果你起親心啊，你將來學佢咁抄，你願唔願意啊？如果願意，你就親；如果唔願意，就唔好親。哦，係咪親？所以若而親味者，地藏菩薩碰到你個親味嘅人咧，就攝呢個丑陋龍殘嗰個報，呢、這個化報啊，化報都未必能夠知道佢親心。所以有啲丑鬼啲人咧，親心特別重嘅，佢前世親咧，今世還親喎。啊！当佢丑陋啲人，你碰下佢咧，佢嗰个趁心咪又系趁火又生起嚟。但呢个地狱呢、这个果报，果报就系地狱，到地狱就冇得佢趁啦。你趁心啊，边个火嚟笑你？地狱有一个火行地狱，你趁心跌到火行地狱， 就科学地都有笑咧，嗰阵时上起尘尘都冇得起啦。再还一个地狱嗰个果报嚟债之个尘尘。不过丑陋农残都只得半啦。系啊，哎，佢咁丑陋啊，加入尘尘，我都唔想咁丑陋咯，熄灭自己尘尘啊。有啲人啊，个名啊丑陋农残，佢个尘尘又再散起嚟，个名就入地狱。入地狱有呢个火行嘅地狱嘅尘啦，俾到火嚟尘啊，俾到火嚟烧你。今日咧，佢嗰个尘尘咧就冇得起啦。所以咧，一二尘未者，丑陋龙尘薄，系人间嗰个化薄啲果薄。还有地狱呢个火行嗰个果薄，化薄就在人间，丑陋龙尘。果报就在地狱，血藏油落，等佢受苦。若以限论者，即所求为愿谤，地藏菩萨碰到呢个限论的人，有财有物，自己又唔舍得用，自己一家人都唔舍得用，呢、这个名为限。碰得嗰啲限人咧，佢头痛。佢唔用全家人都冇得用，限嘛，一二限。论呢，论啊不俾人，别人佢唔会俾。自己不用都名之为限，亦不布施人都名之为论，不以人。有财有物不以人，自己又唔用，有财有物自己唔用就名之为限。多财多物不布施人的名字为论，咁样咧辜负啊，辜负乜嘢？辜负嗰啲财物啊，嗰啲财物见到限论啲人啊头痛。财物就商人家用嘅嘛，钱财物质就商人嚟享受嚟用佢嘅嘛。你限而不论，限而不用，难咗咯，又唔布施俾人。自己又唔用，嗰啲銀紙啊發冇，嗰啲物咧又發冇，咁樣咧就所有財物咧就爛曬，所以咧若然呢個限論者辜負天生萬物，因此咧所求為現報啊！天生呢個萬物咧利益人啊，你限而不用，論而不以人。又不能够利益自己家人，又不能够利益外边的人，咁样咧，你就辜负天地嗰个财物，因此以后凡有所求啊，求天天唔答应，求地地唔答应，求人人唔满意，咁样就所求为现报，问人家俾杯水都冇人俾佢，你限论嘛？你有水都唔俾人飲，亦唔布施人，咁樣咧，自己又唔飲，又唔布施人，整啲水喺個名嚟現妄咗。所以咧，若以限論者所求，都為現妄。凡有所求，求財、求物、求事，樣樣都唔會妄嘅現。所求都為現妄，呢、這個就化薄。若以飲食無道者先。饥渴烟病暴，修行要识会调和呢个身体，身体宰发之气，亦是受道之欺名。身体就靠呢个饮食，你饮食切不可过量，万不能过分。饮食无道就过分，饮食就有道量啊嘛，一日三餐咪三餐咯。唔可以五六餐噶嘛？我唔不食咪食两餐咯，上午就少食，中午就饱食，过咗午就唔食，呢、这个咪度量，唔系唔食嘛？一食两餐呢、这个咪有限度，做咩有个限度嘛？再饮食亦有限度。咁样饮呢，我哋只能够饮到八成啫，唔可以饮到十足嘛。饮多就伤气嘛，饮多就伤胃嘛， 食只能够食七成啫，唔可以食到十足嘛。食足就上气嘛，食得饱嘅人咧，你叫佢讲话都讲唔出嚟，佢个气就上咗嚟。饮得多嘅人就上味嘛，所以而来斋戒咧要节量食。十二头河之中有一个头河要节量食嘛，饮咪饮八成，食就食七成，呢、这个咪节量食。节量食嘅肠胃就舒服，然后好用功嘛。所以日而饮食无道，一日都唔对食几多餐，呢、这个饮食无道。过分食得饱嘅也是无道，日而饮食无道啦，咁样得咩果报啊？但呢个饥渴厌病报，系咪啊？饮食过分咯，哦，咁样咪过分嚟饮，过分嚟食，哦，变得将来饥而无食个果报，渴而无饮个果报，饥渴嘛。一个有饮有食嘅，佢个头颅啊生病，啊咽喉有病嘅，想饮想食都冇得食，系咪啊？饮食无道得呢、这个。饥渴的果报，仲会有饮有食的喉咙咧，咽喉生病，又不能饮不能食，得呢个果报。所以一切咧，以理嚟起事，以事嚟显理嘅。我哋饮食嘅万不能过分啊，饮食就有限量啊，有节量啊，饮食节量嗰个界嘛。即系日而饮食无道者，饥渴厌病薄，过分食饱啊！你个食咗个餐啊，大餐冇得食噶，你过分食咁饱啊，系咪？饮咗呢次冇第二次饮啊，你留翻下次饮得得嘛？唔系一下子就饮晒噶嘛？啊，即系饮食嘅过度啊，过度啊，哪样得呢个饥渴厌病嘅果报？呢个化报。凡有冇果报啊？果报在地狱，地狱咧有咩啊？地狱啦，饥就食铁盐，冇得你食；饮就食洋红，你愿唔愿意啊？啊，嗰阵时咧，你就想唔节量，你都要节量啊！所以地狱果报在地狱嘛，化报在人间，化报在人间咯，无饥而无食，渴而无饮，有饮有食。喉咙咧有病，呢啲系饮食无道的果报啦。日以田力痴情者，惊狂丧命薄。田啊，佢开咗后打耳就显啊。裂上山啊，打裂咧就明为裂啊。裂者半呢个飞禽爪兽，田者入海嚟。钓鱼兆显可以，古来大王都有呢个兆显田猎，不过佢有时间性嘅，啊或者动献啊做一做啫，春天唔会做嘅。而且大王田猎呢，佢唔系纵情去田猎，系种一种嘅游玩式啫，所以昔日呢个康王啊，网开三面。不是布四面的网，抛到三旦之后布一个网，这个大王就捉了，欲左则左，欲右则右，欲上则上，欲下则下，不用命者就拿入吾网、啊、你不爱命的你入我网，我就网到你犯去、立到这个物来，不是布四面网就被你网晒了，所以网害三面嘛，留翻一面啫嘛，呢、这个圣人大王嗰个政策嘛，叫做网害三面。田入海攞鱼，入海攞鱼啊！呢、这个鱼嗰个网孔啊，有二寸宽嘛，吓、啊、五尺嘅鱼就俾你网到嘛，三寸嘅鱼就漏网嘛，漏网之鱼就唔爱嘛，唔系话。大大小小嘅一柴都网阵噶嘛，所以古时做大王呢个网啊，嗰、那个网孔啊，上二寸几阔嘅，系咪啊？五尺嘅鱼就网嘅， 三尊的阎王的呀、啊，啊，你未够大，等你将来大啲又望你啦，系咪啊？呢、这个呢而且系讲时间性，唔系春夏秋冬四季都去望而嘅，啊，有一个时间冬天或者一个时间又望而啫嘛，望而吓系一个由岸式噶嘛，所以郑蟹公呢直咬钓鱼啊，佢钓鱼直咬嚟钓，呢啲嘅就有啲有啲意味啦。孔子讲不射宿鸟，宿鸟咧呢、这个鸟啊宿瞓觉啊唔射嘅，飞鸟就射下啫。孔子讲啊不射宿鸟，粪之就不射宿鸟嘛。即若以田力刺情者是，若以呢个田力上山打猎入海网鱼，纵刺嗰个情。一日三朝嚟望，一年四季嚟望，几代都变就望晒啦。所以你望嘅时候咧，用呢个望望呢个鱼就惊鱼啊，知道自己死啦。啊，惊鱼死喎。望到呢个罩兽咧，罩兽又惊，知道自己死啦，惊恐而死。啊，将来自己你哋受过报，受呢个惊狂丧命的过报啊！将来你出街嗰架车一撞，你哋镜一嚟撞死，系嘛？骑马一跌落去，啊，边个马嚟踩死你？惊狂而死啦！哦，搭海过，搭船过海，嗰、那个船就沉水。啊，嗰阵时咧，你就惊恐嘅，惊恐啊，必须浸死你。呢、这个通通系惊狂丧命的嗰步嘛。啊，如果搭飞机失事咧，那个命嗰阵时一惊狂咧就冇命。你妄烈的时候令这个鱼共埋那个爪兽在妄中都是惊狂丧命而死嘛，先惊狂后来就丧命了，被你杀了，所以鱼是因的鱼是果嘛，从你的起事鱼是的显你嘛。过去有一个在家人呢，你嗰个饭你食乜嘢咧？食别水鱼，诶、啊，仲黄到人讲啊，水鱼都补嘅，佢哋爱嚟食。食一个炖水鱼喎，炖水鱼点样炖咧？佢瓦层咧开个窿，开个窿啊，砍咗个盖，诶、啊，就炖个水鱼。嗰、那个水鱼个头咧，就从瓦层窿嗰只拱出嚟，拱出嚟就擘大个口，得啦得啦。佢哋整啲醬油醋味啊，通通由嗰個烤嗰時咧就堆落去，啊咁樣啊，嗰啲味嗰啲調味淋落去，啊，但係個水魚燉熟啦，哦又有味，嗰啲肉又甜啦，咁樣，咁咪自己咪捉嗰啲葉咯，佢又唔知道葉噶喎，啊一曬以來咧，人嗰個福力啊，大過嗰啲水魚咧，食水魚啊，食水魚，弱肉強食，強力就食弱啦。啊，有一日咧，佢就樓上咧就瞓覺，樓下啊就嗰啲火就燒著嚟啦，燒著嚟嗰個樓下啊，俾啲火燒咗，咁樣佢咧就在窗口嗰時擘大個口嚟嗌救命。那個消防隊呢就來救火，背著水喉滴佢個口，飲飽水入面呢又燒熟咗，啊好似啲水魚一樣咁樣死。呢啲呢啊有呢個事就有呢個理，有呢個理就有呢個事，即係從你起事意事嚟顯你受疑事引疑事嗰個報，呢個就花報嘛，嗰個報還在地獄呢。啊若以烈情烈田烈此情者，惊狂丧命报啊！若以报逆父母者，是天地再杀报。报就报你，逆就逆天，不可逆天而行。天唔许可，你唔可以逆天而行。逆天而行，逆天就必定报你啊！不可报你而作，报你就逆天。逆天就拜你，咁样咧，拜逆咧 父母咧，父母生你嘛，爱爱父母生我俱乐。三年抱月的十月怀胎，而肝就失，染夫肚监。父母之恩忘极都难报，我哋应该孝顺都嚟唔及。你还有忤逆父母，作呢个背逆父母嗰个事情，啊，伤害父母，伤害父母啊，逆天背你啊！所以地藏菩萨对佢说啊：你将来得呢个天地在十方，天地不容你，你呢人啊忤逆父母啊，天地不能够容情你啊！唔系人，人容情你啊，人有感情啊，或者你的朋友容情你，天地不能容纳你。嗰阵时咧，天地嚟再杀你，或者乐意行雷，一个雷就打死你。啊，天地再杀你啊！啊，或者地震，啊，嗰个地一阵裂咗啦，嗰粒火啊烧出嚟烧死你。或者你个山崩，哦，你行到嗰次山崩啊，跟住拿一卡咩啊，夹生嚟埋死你。啊，或者水灾，嗰啲水啊冲咗你入大海，诶、啊。或者火烧，嗰个火嚟烧死你，呢、这个就天地在杀谤啊！天地唔容佢，所以忤逆父母啲人咧，天地不容，即系天地嚟再杀谤。俗话叫做雷打火烧，天地嚟再杀。日夜烧山林木者，狂埋取屎报啊！山咧以林木为以官嘛。一个山啊，冇林冇木嘅呢个山啊，冇系。啊，一个山咧，树木茂盛咧，呢个山咧就美观啦。山以林木为衣冠嘛，好似我哋嘅人啊，冇衣裳就冇系，一定要穿啲衣裳。啊，人咧以衣裳嚟庄严呢个山系嘛，山咧就以林木嚟庄严嗰个山岭嘛，所以你无辜，你就笑呢个山，笑呢个林，笑呢个木，笑山成个草。咁咪前个山咧被火嚟烧，树木俾你烧咗啦，还有蛇虫鼠蚁，通通都俾你烧死啦。嗰啲蛇虫鼠蚁见到呢个火嚟烧啊，佢抓唔及，避唔了噶嘛。嗰啲蛇啊、虫啊、屎啊、嗌恶痛痛啊，俾你火嚟烧死。不过罪鬼边个？俾你嘛？你放火烧山林木嘛？烧山林木嗰啲已经系有罪啦。烧呢个油纸嗰个物有罪啦。万有蛇虫屎蚁嗰个废料啊、走兽啊，乜嘢都俾你烧死。所以咧，日以烧山林木者，狂埋取死报哦。系咪啊？嗰啲蛇虫鼠蚁见到火嚟，揸唔及，屋埋埋懵懵嘅，你被火嚟烧死。啊，将来轮到你啊受嗰个啊，轮到你发狂啊，就跳落海死咗啦。轮到你自己嘅发狂即系跳楼又跳死啦。轮到你自己发狂，抛出嚟咁嗰个车嚟撞，啊，咁样你啊，你就撞车，真系发狂啦，就撞车，咁啊车咪撞死你。啊！你发狂，咁啊明明嗰次有个深坑咯，你狂起嚟，你咪跳落去啊！自己啊自杀而死，呢个就狂埋取死报啊！好多发狂自杀而死啊，皆由佢过去啊火烧山林木，烧死无量咁多蛇虫鼠蚁，今日受呢个化报，呢个就化报啦，嗰个都唔在地狱。一二烧山林木者，狂埋取屎薄。一二前后父母恶毒者先，犯生变达现受报。好多父母啊，都系有个私心，啊冇一个共心。攞唔攞，以劫人之攞；有唔有，以劫人之有。爱惜自己儿女，亦爱惜别人的儿女噶嘛。佢哋有唔有，以劫人之有嘛。有啲耳朵啊，前后父母恶毒，前后父母啊，呢个儿女唔系我生啦，前个父母生的，啊，我就对佢嚟恶毒啦，啊，呢啲儿女啊唔系我生啊，后母生啊， 孝母生我，唔系我生嘅喎，啊我生我就爱锡佢，唔系我生嘅话我就难为佢，哦轻薄佢，哦前孝父母恶毒者事，咁样咧，前孝父母恶毒者事啦，咁啊呢个儿女就冇办法咯，自己亲生母就唔在咯，呢个孝母就恶毒咯，系嘛？自己嘅亲生母唔在咯，呢个前母又恶毒啦。前孝父母对唔系自己亲生的儿女啊，就嚟恶毒啊！咁咪有冇果报咧？啊，地藏菩萨讲啦，有啊，点样果报啊？翻生变达现受报啊！你恶毒儿女啊，恶得几耐啊？你个老爷会死噶嘛？死咗你都有投胎啊！或者做佢啲儿女，或者做佢啲婢子嘅儿女，做佢啲接，做佢啲啊下贱嘅人。嗰阵时咧，佢嗰个儿女大个啦，唔知当系前世你嗰个前父孝母，嗰阵时就将你嚟打，有咁重就打咁重，因为前世有冤嘛，咁晒嗰啲气咪嚟咯，咪打你咯，翻生变达。冤受报啊，翻生变达，眼前呢就受果报，呢个就前孝父母恶毒，唔系自己生的儿女啊，单落将来自己死咗啦，再投胎的时候啊，被自己嗰啲儿女啊嚟打，翻生变达，冤受果报，呢个就天眼沸沸，疏而不漏，冤受果报。若而妄步生错者是不欲分离报啊！谁也唔生生离死别啊！有啲人呢用妄嚟步生错，有啲唔需要用妄嘅。有啲小孩子咧冇人教佢啊，佢跳皮过猴，爬上树上咧就呢个鸟巢，鸟巢咪小鸟咧啊，佢哋作咗嚟玩。或者作得嚟食啦，呢个就网捕呢个生错，生错都小鸟，生出嚟未曾肥得，佢生错嘛，错都小鸟嘛，唔够日子唔可以肥嘛，你就尝试嚟作呢个生错，用呢个网嚟网个生错，你尝试嚟作呢个生错啦，作得去啦。但是这个母鸟回来不见了个仔，他就哭的哭到太悲伤了。我这个鸟巢啊，我生了三只蛋，有三个仔的嘛，我就温食的来养我的儿子嘛。谁不见你这么调皮，之后拿了他捉了他，后面这个母鸟一回来不见了自己三个仔，你说他母亲是多痛苦，当然痛苦嘛。所以我哋若果以呢个妄步生错，啲小孩子或者大嘅人唔可以用啦妄嚟步嗰个小鸟。咁样得咩果报？骨肉分离报啊！好啦，将嚟轮到自己受果报。生个仔啊，嗰、那个仔啊，离别咗咯，死嗰阵时啦，等你哭一场啦。或者生个仔啊，嗰、那个仔啊，被嗰啲坏人拐骗咗，俾人家标心标咗，嗰阵时你就苦啦。或者生个仔啊，俾嗰面嘅离生离离别啊，嗰、那个仔嗰面啊，俾人家卖咗俾人咯，卖咗俾人嗰阵时啊，会叫你穷啊，穷你咪卖咯，趁生啲儿女咪卖，卖啲时候咪骨肉分离，嗰阵时耶，呢、這个儿女又送俾人，你就痛苦啦。骨肉分离嗰个果报啊，亲生骨肉谁又唔等生离死别噶？生有时离，死有别咧。有啲儿女啊，生出嚟都唔够一岁两岁死咗啦。那个母亲啊，几难过。不过你以前嗰边报生错，你又唔知道呢个母鸟难过。母鸟难过你唔知，所以轮到你啊，生啲儿女啊，咁样咯，一岁两岁三岁嗰阵时，乖乖地个面啊，一个唔该唔见咗死咗啊，离别咗，呢、这个就生离死别嗰、那个果报嘛。若而尾旁三报者是盲聋暗哑薄， 这个诽谤不是一定那个无知识的人，有时有知识的人邪知邪见都诽谤三宝，好多大文学家都会诽谤我们三诽谤佛教三宝。为什么他这么聪明都会诽谤三宝？他这个聪明就堪称痴聪明嘛，他不是界定未聪明哦，他那个聪明是我执聪明哦，不是无我那个聪明哦，他那个聪明是邪见聪明而已，他不是政治政见而聪明嘛。所以有的那面呢，大文学家呢就诽谤啊，作这个文章话佛教怎样不好怎样不好，佛教怎样不好，有的话啊，还是话到我们佛教无效，怎样不好啊。佛教那面呢，佛教那面呢，一支出家九代都超生的，比你们还孝顺的，为什么说佛教不好啊？这个位为佛教不好啊，胖啊，还加佛教好罪。所以过去有些大文学家呢啊，诽谤我们佛教都厉害，又说我们自买大众，又说识中我辈啊，他问你要识中包辈都不定，我们未必是这样的嘛，我们都不是这样啊，你就加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叫做诽谤，诽者好就说他不好，旁者冇罪加佢罪，即系诽谤散播。散播咩啊？散播就佛讲嘛，佛即系国人，国唔好咩？啊，诽谤呢个国啊，若果你话国唔好，你个佛性就唔好，所以呢种人冇良心，所以诽谤呢个佛。第二咧就讲法讲嘛，法即系正也，正法自在嘛。一个正法行晒啊，世界太平。所以现在的人呢，不奉这个正法，就变得用个邪法。邪法是光明光利的。正法呢，正法是为国为民的嘛。所以呢，又说这个正法不好。正呢，正即是正也嘛。正人呢，所有功德都清净的。啊，布施他都不着相的。持戒他都没我的。啊，还有过午不食，啊，还有不杀生，食素都不杀生的，以晒无争，样样都讲清净，争人就六根清净啊，六根清净又正果，正阿罗汉果啦，争人正啊，啊，佢话咧争人唔好，而是诽谤散播，散播啊，呼开种啲慈航，就呼开种系一个慈航嚟啊，啱嘢种啲名单啊。啊，可言种的以路嘛，众生病的良药啊，你话散播唔好咯，我明好啦，以后呢你就得一个果报，盲呢有眼不见散播个相，聋呢有耳不闻散播个名，暗啊有口不能清扬散播个功德，得到盲聋暗啊个报。所以地藏菩萨碰到诽谤散播的人，没人喊这个盲聋暗哑，他前世是诽谤散播，你现在未曾盲聋暗哑，你诽谤散播，你是不是想学盲聋暗哑？如果想学你就诽啦，等你来世盲聋暗哑了，但是你知道而诽谤呢，就来世生生世世都盲聋暗哑啊。所以地藏菩萨碰到那种人呢，就对他说那些人响响，不在了，盲聋暗哑，谁也不愿意，不然诽谤就办，所以诽谤三宝者，盲聋暗哑我那个，这个化谤啊，化谤就是人间啊，人人都见到啊，诽谤三宝都是盲聋暗哑，盲聋暗哑都不知道多少，香港是有的，有聋人，有盲人，有哑人啊，这就是前世诽谤三宝啊，有得比我们见呢，所以这个名为化谤啊，果报就是地狱看不到的啊。若以兴法万教者师，名垂恶道报，兴即是看不起，对这个法呢看不起，这个正法嘛，正法就看不起，就名为兴战，兴战万教 你教佢都唔接受，慶法咯，佢邊是受教啊？不受教，唔受教啲人就麻煩你。佢做錯事，佢唔受你教，你教佢，佢唔受你教。所以兒子就可教，識嘢精靈啊！碰到呢個黃石公咧，黃石公啊，叫佢春鞋，佢春鞋。黄石公啊，儿子可教啊，俾一部试佢啊。后来佢哋做咗一个将领，一个大神出嚟。所以呢个有可教啫嘛，一个不受教嗰个人咧啊，就难讲啦。庆法而不受人教训，任何人教佢咧，佢都唔接受。庆见呢个法而不受人教训啊，不受教训啊，一味嘅放撇自用，自作自为。我嗰阵时永垂恶道旁，永远在地狱受苦。佢都唔受人教噶，受人教就忏悔啊，可以灭罪。佢都唔受人教，永远在地狱做恶鬼、做畜生，在恶道嚟轮回啊。人天冇你份，地狱恶鬼畜生有你份。入人地狱啊，做恶鬼，做人恶鬼，做畜生。做唔出生又入地狱，恶道轮回，永远随呢个恶道搏。除非你受人劝谏，唔受人劝谏，你就永远在呢个三恶道嚟受果搏。第二，破用常智者说，亦劫轮回地狱报嘛。咩叫破用？常智就千年常智啊，千年常智赞人嗰个物。讲清楚啦，僧人嗰个物啊，真系千年受用嘅，那系一个大殿，几百年都唔卖嘅，那几多和尚享受咧？一帮和尚去咗大。